就是有这样的魔力，每当节气的变化中，它总会让你立刻生成一种熟悉的温暖的背景音乐。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国荣演唱的《春夏秋冬》，永远记得那一句，而且也是很多人当秋天到来时会发朋友圈常常会用的文案：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对啊，总是能够在每一年非常稳定的持续的在你生命中的人，其实就是四季里见证你每时每刻美好的人。星期五的晚上，本来是我跟陈默应该在这里陪伴大家，但是因为今天是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一天，陈默呢也是有许多事情，所以没有办法来到直播间，而且大家明天还要上班，所以今天晚上将会和你分享现场的暖文章，还有我为你准备的歌曲，以及在聊天室当中我们抛出的请下单你的深秋愿望。 雪花飘下匆匆融化了，夏秋西服慢慢一平了，叫我专注的看着天在亮着，也许太多太快转变了，也许太少真的忘不了，在这一刻有属于你的一个，一草一鸟一兽总是一次一次一次生着，就让我们一呼一吸好好感谢缘分，一秒活自己为什么，我要笑了，被你的眼迷着，你要哭了，为我的美皱着，亲爱的，永远都有自己，亲爱的。花花想过日子灰暗了，没声响过世界沉默了，叫你惊讶的听着心在跳着，是否所有渴望都值得，是否还有别的舍不得，在这一刻属于我的一刻，一草一木一鸟一兽总是如此一直一直生着，守一分一秒活着，日要晴了，为谁陪谁忙着，夜要阳了，为谁跟谁问着，为什么永远在问自己为什么，我要来了，为你的头抬着，你要走了，为我的手挥着，亲爱的，永远都有自己，亲快不快乐，快不过这一刻，喜怒哀乐乐不到每一刻，为什么永远在问自己为什么， 细腻丝滑的声音大概能够判断出郁可唯，对，是他。在晚上我为你选择的歌曲，其实很多时候我并不是特别希望你真的可以非常非常需要知道这个歌曲的整个的脉络啊，它的创作背景啊，它的演唱风格等等等等，因为在下午时光里和你听浪潮 Listen to One 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其实

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音乐的美妙之处和神奇之处就在于你心里想的被别人唱出来了，你心里所思的恰好一首歌就吻合的猜到了。我要你，都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所以之前季节里播种的一切会在这个时候慢慢的有了结果，所以呢你许下的愿望也有可能结果，愿望还是有的，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我要大声的把大家的愿望啊，在这个夜晚派送到你的空间里。来自孤单灿烂的阿怪，他说我想在入冬前与好朋友们见一面。毕业七年了，我们几乎每年见一次，但因为疫情，上次见面还是2019年的夏天，我们一起自驾去内蒙，十几天的日子只有我们三个，太舒服了。希望疫情早点结束，想见的人快点见到，想玩的地方能毫无顾忌的玩耍。另外，我的有缘人也快来吧。这个季节，总让人想谈恋爱，做电视剧的女主角。现在你是不是在沙发上，就像我刚才描述的那个状况，放空，听着广播里传出的歌，想到的都是好事情。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 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无奈重遇那天存在永在烽烟彼岸，你我在回望那一刹，彼此慰问境况。一生里的路，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无奈重遇那天存在永慰问境况。 又是一首可能比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年纪还要大的歌曲，他33岁了。是的，这是收录在陈慧娴当年《秋色》专辑当中，一首可以绝对传世的歌曲，叫做《人生何处不相逢》。如果你想知道一首歌的悠扬啊，一首歌的曼妙，那刚刚1988年的这首歌，充分诠释了。真的是那种行云流水般的悠扬。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他的话，其实当你心情有一点小堵塞的时候，这种歌曲是很容易能够帮你疏导开来的。人生何处不相逢啊，所以刚刚那位希望在深秋遇到命中注定的他的朋友，我们希望这首歌带给你锦鲤的好运，没问题。时间走到晚上的9:25，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先到这里，稍后在第二时段，虽然没有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但今天晚上我会在第二时段就和你分享暖文章。希望一个特别的星期五，明天还要上学上班的星期五，大家依然可以在睡前得到男左女右给你的轻松和愉悦。一会儿见喽。 柔缓着夜晚，茫茫人海，有谁被遗忘？远远的城市，最爱的人啊，遥遥相望，同一个秋

担心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31，2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8号寒露夜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是我一个人陪着你，这个时段中我将和你分享现场的一篇暖文章，而这首歌 在我记忆最深的地方，有一栋大楼，一座大洋房，每当夕阳晨曦起落声响，角落窗台我在眺望，在我独自黑暗的飘荡，我默默为你守着空荡，当着潮汐消失的海岸，逆风飞翔，回到6年的街坊，回忆抱着我叙述到天亮，在灯火阑珊下我安静想你的容颜，依稀在旁，当我们在爱情里受伤，寂寞趁虚而入的嚣张，我们只剩下撕裂呐喊，一概不管，从此淹没的天堂没有了天使的翅膀，孤单的流淌迷失在回忆没方向，从前古老的教堂，曾经多虔诚的信仰，已经回不去，就算花了多少年感叹，在我记忆最初的温暖，是已经抱着我说梦想， 一个被低估的歌手，这是一首来自张志成演唱的《在我记忆最深的地方》。我下面要和你分享一篇很重要的暖文章，可能今天在白天时光里你也会感慨，哎呀，好想继续放假，那这篇文章你适合听听。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虽然辛苦，我还是选择滚烫的人生。假期过完了，上班的日子到了，不少网友自嘲，一想到要上班就感觉头昏脑胀，浑身乏力，焦虑不安，睡眠不好，这大概就是假期综合症吧。调侃归调侃，相信大家都明白，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一段假期而懈怠和熄火。想起放假前的一天，我加班到凌晨，在门口等车时遇到了大厦的保安大叔，他笑着跟我寒暄道，小姑娘才下班啊。我当时正被一个项目折磨得苦不堪言，听到后忍不住出口抱怨，是啊，干我们这行就这样，太累了。大叔却摇摇头说，干哪一行不累呀？你看我们大厦负责水电的师傅经常要半夜抢修设备，你觉得我工作清闲，但是动不动日夜倒班。还有前几天半夜下大雨，我看到有个小姑娘撑着伞坐在路边用电脑工作。我听到后不由得脸上一热，的确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份工作是不辛苦的，也没有一份工作是容易的。假期里我和一个闺蜜聊了一会儿天，她回忆起刚到北京的那些日子，她一直想做一名顶尖的设计师，一毕业就来到北京，一个不到20平米的小房间，一台笔记本电脑，就是简陋的办公室，没有其他员工，他一个人又画稿又修图，还得联系客户跑业务。我问他，那时候是不是很累啊？他回答，是的，有时候早上醒来什么也不想做，只想躺在床上睡一整天，可是我又不想放弃，所以只能给自己打气，坚持，再坚持。现在的闺蜜手头有了一点小积蓄，换了一间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也获得了越来越多客户的认可，她正一点一点向当初定下的目标走去。每个人的生命里或许都会有一段日子你觉得就要撑不下去，或许都会有一段时间只想无所顾忌地玩耍而不去理会第二天的工作，但你要知道，面对这些辛苦事别放弃，走过那些坎坷的路，尘埃落定之后定会苦尽甘来，遍地花开。有人说，虽然辛苦，但我还是会选择滚烫的人生，因为辛苦也能让人感到生之快乐。我希望你不要害怕，不要因为害怕辛苦而选择安逸与懈怠，选择得过且过的生活。与其被工作主导拉着前进，不如去挑战它，征服它，努力把生活过成自己期待的样子。如果有段时间你觉得自己很累，不要难过，你或许正走在上坡的路上，坚定自己的理想而不左顾右盼，正视自己的不足并努力补全，总结过往的经验以应对前路，继续走下去，你终会遇见更好的自己。愿我们都能把工作看作一场妙趣横生的冒险，愿所有的坚持换来的都是繁花似锦。请务必相信，当你努力奔跑的时候，全世界都会给你让路。我亲爱的男左女右们，请坚定你的信念，继续勇敢地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过滚烫的人生。 还没走到最后，请别低着头，沿途间的梦是否有些不安和迷惑，有些应该紧握，有些该放手。为隐隐作痛走过才是真实的自我。别逃避我们以后要做的事情，多些幻想少一些犹豫的途径，路不该是疑问句，要比谁都清晰。时间从来不为谁暂停了前进，就像爱从来不曾会风平浪静。未来就会见谜底，命运捧在我手心。还没走到最后，有些不安和迷惑，有些应该紧握，有些该放手。会隐隐作痛走过才是真实的自我、哦、别逃避我们以后要做的事情，多些幻想少一些犹豫的途径，路不该是疑问句，要比谁都清晰。时间从来不为谁暂停了前进，就像爱从来不曾会风平浪静。未来就会解谜底，命运捧在我手心。 收录在八年前林俊杰因你而在专辑当中的以后要做的事，这真的很重要。有一句话说，如果你经常为眼前的很多小事而烦恼，没有办法去看到十年后的自己，那你只能是在原地打转。不开心的时候想想十年后，你再回过头看这件事情的本身，会觉得特别的微不足道。就像你现在不管28岁18岁，你想想十年前某一个记忆中的小事情，当时大动肝火，如今可能觉得自己小题大做。以后要做的事会决定我们现在的状态，所以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当你开始对生活产生了一些倦怠的时候，这首歌是很能为你打气的。不要忘了以后要做的事，不光是在事业上工作上，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点小低谷需要被鼓励， 还有在感情的世界中也是一样啊，我们都不完美，但因为是他，你愿意改变自己。 可以这么坚定，不管别人怎么关心，我就是爱你。我知道这样的决定也许有一点点任性，我只是忠于自己。爱情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得清，又是一个眼神就能看透真心。虽然你也可以选择逃避或置之不理，但你知道的，我还是会等你。别怀疑我为什么爱你，就像雨连风，风连着雨，其实我也不太懂这是什么道理。我想着就好像呼吸，不用练习，因为是你。爱情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得清，又是一个眼神就能看透真心。虽然你也可以选择逃避或置之不理，但你知道的，我还是会等你。别怀疑我为什么爱你，就像雨这就好像呼吸，不用练习，因为是你。 音乐是什么？是良药，是星夜，是暮色四合里的一缕炊烟，是同类辨别彼此的一种气味。所以有人说，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那些单曲循环了很多遍的歌曲，记录了那个时期的你。 我对我的梦有种迷恋，痛苦大于这世界，就像只有一颗心的夜，他的闪耀，他的孤单，不用被看见。谁又能生来拥有一切，一无所有，不是命中注定的预言。 所以我要自由的明天，也许贪婪，也许平淡，我不会改变，选择孤独。 真的家，深夜的心不会骗人，不管刚才的那首歌中触动到了你，大概都是因为他们的歌声魅力确实可以穿透许多你以为无法到达的地方。 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荡着秋千，梦开始不说吧，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又何必去改变你错过的时间？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想象你在身边。在 我们第三十段把这首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完整的听一遍好不好？这里是男左女右，我们第三十段见喽。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快看，金丝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是。 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01:46，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8号星期五晚上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这个时间对于老听友来说，更加亲切吧？这是我们最初相识的时间哦。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更后面。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秋千梦开始不甜，你说吧，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你又何必去改变已错过的时间？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想象你在身边，在完全失去之前，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或许命运的牵制让我们遇见，只让我们相恋，这一季的秋天飘落后才发现这幸福的碎片。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当天秋千梦开始不甜。你说是我说 秋的夜里，听到了这首周杰伦在2007年《不能说的秘密》，很多人已经忍不住要告诉正在听节目的我，我爱了周杰伦20多年了。说实话，真的，每到秋天的时候，总会发现耳朵变得更加挑剔了，已经不太能够接受勉强好听的歌，而是一定要特别特别好听，特别特别能够让你的心一下子就被它牵过去的声音。所以最近我带来的歌曲可能比较偏向于大家特别熟悉的声音，或者是一些很经典的作品。也是突然间在这个午后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仿佛时间没有走过了14年，尤其是里面有许多聚落啊，是大家经常会想到的。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和你躲过雨的屋檐。这意境，这氛围拿捏的，真是每每品上去，都觉得是意犹未尽的滋味。夜深了，让这些熟悉的、曾经带给过你美好旋律的东西，再次和你打个招呼。罗小罗717，你好，我好像第一次在聊天室中看到你。我现在不是做两档节目吗？当然，另外一档节目只是每周会出现两次。我会很强烈的感觉到，原来聊天室大家如果听很多档节目的话，那就在每个节目当中的级别都不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人身兼多少个节目哈，又有怎样的段位？因为在聊天室当中，他会根据大家的出现的次数，还有你的这个 KPI 指数哈，你的工作量，来给你定一个级别。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寒露的夜里，在我们男左女右的粉丝榜当中，有多少听友已经到达了6级？遥遥领先的小撒妞妞，七仔的七宝，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王小博、袁小福、宋彦君、桂芬。哦，桂芬是5道杠，那刚才是有6位朋友已经是6道杠了，而且我真心的听到，就是这6位朋友真的很少在其他节目中出现。因为放假在家嘛，我会开着收音机听听我们北京乐广播的节目，然后就会感受到有一些节目的互动当中会有一些很熟悉的名字，我就知道他们是北京音乐广播全天的忠实听众，家里可能有小卖店啊，全天都听下来，这个工作量也是很大的。谢谢你们一直喜欢北京音乐广播，这是我们所有同事，真的是我们奋斗的一个动力，一个来自于内心中被需要的使命感。 深夜里闪烁心跳一样绚烂的霓虹，有人说那是都市的欲望涌动，可是我就是离不开传说中的梦幻，因为我还未习惯一天天平凡。

每一个孤单的晚上，我们是彼此有形的翅膀，学着更坚强。来自苏打绿的吴青峰作词作曲，张韶涵演唱的《有形的翅膀》。从隐形的翅膀到有形的翅膀，你看，不断的迭代升级，你会发现自己真的能够飞翔起来了。虽然音乐很多，音乐人也很多，但是你会知道和清楚的知道自己爱上的，无非还是那几个人，还是永远等待他们的歌。这不是说自己多么狭隘，而是你已经接受了一种好，一种你心中好音乐的模式。我们愿歌坛更加的百花齐放，好歌不断，但也同时像守护着我们自己的家人一样，希望自己爱过的、青春里陪伴过自己的歌手，他们能够有更多的作品，你去好好的守护他们。这好像变成了一种责任，一种温暖的传递和爱的回报一样。就像这档节目，我不觉得男左女右一定是要好的很多很多才被你接纳了，更多的是因为在夜晚我们的彼此这种默契和熟悉。其实刚才那句话应该说，其实男左女右也没有那么好，他最好的就是他一直都在。就像你的恋人朋友，他们身上一堆臭毛病你都知道，可偏偏你们就是没有走散。是缘分使然也好，是彼此之间与生俱来的没有办法割舍的东西也好，反正就一直在，一直爱。有位朋友说，其实我们一直都是默默的听，静静的听，互动少，但会关注聊天室的，点开大图，看大家的图片。那年的花开，看你的一道杠就知道了。这样也挺好，保持自己的一个节奏。 月亮睁开美丽的眼睛，轻的对着我笑，好像对我说，月光是他多情的话语。 这是一首1992年的老歌，经过了重新的编曲，陈珊妮她的重新编曲，田馥甄为你带来这种飘渺的复古的唱腔，还有黑比真他的那种独特的咬字及情感注入，都让这首歌赋予了新的魅力。墨绿的夜，22:22:58，这个时段也接近尾声了。有人会说，这些歌也经常是我的私人播放器当中的某一首哦。 有些痛重叠了，有些梦撕裂了，有时候在笑之前已经哭过了，有些爱错过了，有些泪流干了，那些人走了就不再回来了。有时候我笑着幸福了，有时候抱怨日子虚伪的过着，有时候想不起来存在的理由，只因为不再有你看着。人啊，不断的矛盾，人啊，脆弱的不堪，以及我们还要互相伤害。人啊，越想抛开的越是带着向前，我们只好越走越沉默。 这首歌的名字叫人啊，是一句感慨，又是一句自我的小小的反省。我们都曾经在很多时候欲望过多，或者说内心里对某件事情过于纠结，这些都是造成我们烦恼的缘由。 城市倒映着你脸，才发现从没想过会有没你的那天。这蜿蜒的时间，那一起磨旧的鞋，有脸才不怕走更远。为什么还要诺言，你跑向我的身边，下一秒就能到永远。心跳着怎样上天，只要看对方笑，留在风中再不分别，心跳着每个牵手。

消失的爱在心头，回忆面对今天的分手，为你而泪流。忘了吧过去的梦，不必回头，不必挽留，爱可付出不可收，执着一生也情愿，真心不舍与你分离，偶然当你想我在深秋，回忆远去的我在心头，回忆面对这一刻分手，你曾想你在深秋，回忆消失的爱在心头，回忆面对今天的分手，为你而泪流。忘了吧过去情愿，真心不舍与你分离，偶然当你想我在深秋，回忆远去的我在心头，回忆面对这一刻分手，你曾 这首老歌的时间线是这样的，我们来梳理一下，同时也帮你穿越一下。1984年，你在哪里？几岁？做着什么？这首歌就是在1984年发行的第一版粤语版。然后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普通话版本是1988年推出的，时间线就是4年之后有了这个国语版普通话版的。那个时候你又在哪里？我通通在上小学，可能有的听友还没有出生。虽然过去了那么那么多年，但是这几乎是每个电台主持人都会在秋天播放的歌曲。爱在深秋这四个字实在是太有魔力了，而且好听的歌名或者是一个节目的名字，它真的可以在很多人的记忆中留得好久好久。刚刚在聊天室中，有听友们回忆起了北京乐广播以前的晚间节目《零点乐话》，我上大学的时候也听这档节目啊。后来说真心话，我非常非常佩服伍竹桐制作这档节目，他所营造的以及他和听友在打电话过程中他的那种拿捏啊，那种氛围感，如果让我来接电话的话，估计我可能做不到那样，那是功力很深的。所以有听友说想起了零点乐话，你知道吗？在每个人啊，每个电台主持人的广播生涯当中，如果多年以后你提到他，会想起他的一档节目跟他直接的关联，这是无上荣耀的事情，就是你做的节目真的有人记得了。因为大家都会做很多很多档，就是你过往时光里有很多档节目， 但所有的听友不见得都会记得。如果能被记得的，那肯定也是最有你个人特色，被大家应该说是接受度最高的那个有你符号的节目。从时间点来看，我预感应该是男左女右这档节目会成为你记住我，可能当我退休之后想起我的时候会关联的一档节目。但你知道吗，说一个小秘密哈，我一直都觉得我这档节目的名字不够好听，虽然这是我当初自己创意的，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过这档节目会做这么久，我只是希望在晚间推出一档性别感比较强的、有反差感的、不同以往的晚间节目。2007年我真的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并没有往很唯美的名字上面想，而是想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又会很好奇的到底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于是就有了大家最通俗意义上的男左女右，用我们不同的音乐风格还有对话吸引你。哎呀，没有想到真的是爱着爱着就永远，一下子就到了14年之久。所以如果它叫花样年华，叫满天星辰啊，叫城里的月光，可能都会让我觉得，哎，这个名字好唯美啊，真的像一个声音很温柔的女人做的节目。如今来不及了。其实我跟叶谦或者是跟默默在一起直播的时候应该还是比较男左女右的，一个人的时候就略显温柔哈。当然在一起这么久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你们也很清楚，最喜欢听的节目是带着真诚气息的节目。你品一下，所有能够留存很久被大家喜欢的节目，都是整个节目是真诚、真实、真心。 千山万水相知的一瞬，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 不问扬起过多少烟尘，不忘内心一直追求的安顿。不管走过多远的旅程，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我为你留着一盏灯，让你心境永远不会尽黄昏。 我心清晨， 云很淡， 云很淡， 风很轻， 风很轻， 人心沉， 人心沉， 浮浮沉沉。 心还一样深。 去远行着，浮浮沉沉。 谭咏麟唱过以后，我们应该让同等分量开口脆的歌者那英还有王菲带来这首可能抒情到这个节点也该轰上去的一首歌《岁月》。岁月里藏着许多的故事，虽然我写了一本书，但实则可能那本书之后的又过去的这七年里还是有很多没有告诉过你的故事。说好了，等有一天我们不在男左女右里相逢的时刻，我会在我们熟悉的一个小角落里和你讲讲2014到2021或者更久后来的男左女右，我们又发生了些什么。这份爱虽然有一部分已随时光逝去，但留下来的就像这首歌一样给你新鲜感。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随风飘去无踪影。 Love is over， 虽然也曾叹息，虽然也曾悲泣，如今都已成过去。早已无痕迹，虽然过去你曾对我表示过真情意，也曾对你许下诺言，今生我永不渝。为何你一去无音讯，撕碎我的心。虽然也曾叹息，虽然也曾悲泣，如今都已成过去。 Love is over， 时光匆匆如流水，流水抚平我心里创伤，早已无痕迹。抚平我心里创伤，早已无痕迹。虽然过去你曾对我表示过真情意，也曾对你许下诺言，今生我永不渝。为何你一去无音讯，撕碎我 经常唱歌，但是他只要唱歌就像他演戏一样，那么有天赋，那么有灵性。还有想讲故事，就觉得这个人一定经历了许多，但是依然内心保有着纯真。虽然在爱里面摸爬滚打，但依然相信爱情。这么多年过去了，男左女右陪伴你的时光里，我们听过很多的歌，听过很多的暖文章，听过了很多分享彼此生活的话语。没有想到在这个晚上，在寒露的晚上，所以我们得相信这个节气它对人情绪的影响。随着这个天气开始转凉，有小伙伴提醒了，明天呢天气也是不像今天这么阳光明媚了，大家早晚出门呢一定要多带衣服。今天早晨我也是少有的大概7点钟走出家门，深深的觉得牛仔服一件已经很冷了，而且女生出门一定要带一个围巾啊，一定要保护好你的这个脖子，不要让它进风。总而言之呢，希望所有的小伙伴都能够在这个秋天，你们许下的愿望都能够实现，也能够让自己健健康康。Andy 路60天准备，12月底呢顺利通过雅思6.5，加油！锦鲤节目祝福你。初晓，虽然不常见到你的名字，但知道你一直在听。你说上高中的时候，晚上写作业就喜欢放着974，周末呢是睁开眼睛就打开收音机。睡觉再关，后来工作了就很少再听，最近呢在准备考试又打开广播，感觉还是放着974能静下心来学习。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男左女右还在，满满的都是回忆。小小小的小，他希望周日的节目预选，弦乐队的孩子们能够正常发挥，努力了这么久，希望在台上能够发挥得很好。甜甜的甜甜，他是在国外收听。这个秋天经历了奶奶的过世，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最爱的人去世。由于特殊时期不能回国，没有陪奶奶走过最后一段路，是我最大的遗憾吧。奶奶95岁了，在睡梦中她走得很安心。这个深秋，希望远方的奶奶一切安好。孙女儿，好想你。奶奶他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却爱你。也希望你在异国他乡照顾好自己，早日回国。用户8216YG， 对于喜欢户外运动的他来说，希望这个秋天少点下雨，秋高气爽的天气多一点。三米，深秋的愿望就是今年考研能够上岸，然后呢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心想事成吧。他可是辞职备考，压力很大，可以理解。我们要熬过这段时光，我们听过那么多的暖文章都告诉我们，现在是在扎根，很快 就会枝繁叶茂。不管你有没有给我发来你的文字版的深秋愿望，我都希望在你心里想的那个深秋的愿望能够实现。还有，有空就听听男左女右，没空的时候千万不要疲惫收听。还有，我也是希望全天收听北京音乐广播的听友要注意劳逸结合，我当然愿意看到你们的身影，尤其是偏爱男左女右的听友，我更希望你们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是有你们自己更多的快乐的。这样当你们再来听这档节目的时候，会发现内心是充盈的，而不是完全依赖仅仅是我们能够提供给你什么，而是你愿意和我们分享更多。好了，今天晚上韩丽的陪伴就到这里了，下周一我们还是晚上的9点见面。还有，明年2022年男左女右的播出时间没有改变，还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我们能够继续在10月啊，就可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也真的是因为你们的收听，让男左女右在今年啊，我们的收成 KPI 是达到了标准，所以可以免标进入到明年，依然陪伴大家。虽然过去了很久，像亲人一样，再说谢谢显得有点客套，但我觉得每一个季节的客套其实都是需要的，就像我们听到那些美好的祝愿一样。好好的，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来自周深翻唱的好好好好生活，努力微笑，下周见了，晚安。 我们在小孩和大人的转角盖一座城堡，我们好好好到疯掉，想找回13多年双胞，生所有流逝风景与人群中，你对我最好，一直好好是否太好没有人知道。你和我背着空空的书包，逃出名为日常的监牢，忘了要长大，忘了要变老，忘了时间好的变老。